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系对付中共嘅核弹。 透过搞啲商讨日，其实就系俾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几和平吓。即系唔会好似韩龙咁嗰次咁样嘅，因为都会系即系静默地系坐喺个街道上边等候被拘捕嘅啫。 话我哋一个冇方案嘅运动，我觉得系好荒谬嘅事情。 咁但系你出现呢啲占中系一啲完全只会增加大家嗰个距离更加大，我认为真系会炒锅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系认识中国嘅各个方面，推进中国同香港嘅民主化。我哋已经进咗一大步啦，系咪啊？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谢你身边嘅朋友。 其实只要一日嗰个工程系。即係未進展完啦，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面，我覺得即係最激進啦，我認識嘅最激進嘅人啦，叫甘地。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激進。佢用一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有信念。佢从来冇怀疑过佢做嘅嘢系啱嘅，坚持落去，你自然会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会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齐，同你一齐抗争落去，抗争到最后，系咪？ 可惜事与愿违，但系我哋并冇忘记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要大声红心血力赞成。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的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造言起行。心比心马方东尼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好啦，翻嚟呢个礼拜，唉，我真系差啲冇命啊！ 点解啊？ 翻唔到嚟，我寻日世界末日啊嘛！ 哦， 寻日就系呢个 方舟洪水嘛， 梗系啦，呢个老天爷、啊土蛇。 系啊， 嗱，我早于前日啊，已经贴咗张相。咁原本咧，嗱，记得上个礼拜咧 ，B 哥咧就贴咗张啊，有个 MK 仔食惊血嘅，咁啊喺呢个花生当饭食嗰个谷。 系， 咁我哋即系率先头先呢个偷得浮生背日闲咧，已经讲咗。点不知我哋早录啊嘛个节目， 系 录完之后，文昌先弹一张，原来玩食屎喎而家。 我顶你个肺！ 屌，我以为喂。好快就会天火焚城，呢个所多玛城好快就会俾上天毁灭。 所多玛预言系嘛？ 结果就真系中晒啦！寻日就平凡落波， 系啊，犀利喎！寻日 嗱，讲讲现场啦。嗱，因为森麻咧就有啲唔舒服啦，加上佢为咗悼念咧阿 Edmund 嘅搞乜捻咧，就 咩事啊？ 唔知啊，佢悼念佢停播啊。 是咩？ 咁所以佢今日佢都悼念自己，就自己唔出声。 哦，停播系真噶啦。 系啊， 哎呀， 大家听翻阿台咯，以后。 哎呀， 咁阿森麻就为咗悼念咧，就所以佢自己唔出声，就熄咪。咁、人哋因为关灯一小时，佢就关咪一星期。一星期，咁就得翻我啦，身边啦，有你放东你啦， 系咪谂住玩 接力 封咪咁啊？ 接力封咪咁啊！嗱，呢个亦都系一个末日嘅促成末日嘅先兆嚟啦， 又嚟， 我哋阵间讲啊。喂，其实寻日真系犀利，你喺边先嗰段时间？ 寻日嗰段时间咧，我系食完饭，跟住翻咗屋企， 七点九到啦。 系啦，系啦，系啦。嗰阵时食唔系嗰阵时食紧嘢嘅，但系咧就未搞到落播。 其实有先兆嘅，琴日朝头早，好翳焗噶，你觉得个天气？跟住咧，跟住咧，因为个凌晨咧，我就未瞓。嗱，如果你上过屋企都知咧，我张床咧，咪摆咗个窗框嗰度咧。 系啊， 咁我就 你个窗台嗰边咯。 系啦，因为我要揾料写书啦，我就未瞓嘅，咁就喺张床度，即系拨紧嗰个，唔系拨紧自己条嘢， 拨紧 嗰 个， 嗰个平板电脑就睇紧啲资料啊。咁我听到啲声， 系 听到啦， 听到咩啊？ 我唔知楼上定楼下咧，有一个妙龄少女。哎呀，冇咁衰，咁手多多啦。哎呀，冇咁曳啊你，喂唔识得噶，唔识得屙屎噶嗰度。 咁即係石屎窟窿啦。 嗯， 咁我就即刻走落去，即係唔係走落去，我探个头、开咗大一隻窗。 係咪你个係咪你鍾意食屎个 friend 嚟 㗎？我开大一隻窗、就扮一把怒汗嘅声音。 係点呀，你扮千倍钟呀？ 唔係。喂，冇人得龙转喎。跟住静晒之后。咁我嗰下都觉得嘩真係。即系加上睇埋 MK 仔食屎呢个咧，即系天火焚城嘅日子都不远矣嘅。 嗯，咁结果寻日就嚟啦。 结果寻日就嚟啦，寻日就系呢个就 7.9 都开始嘅 啦。 根据呢个天文台嘅记录咧，佢55分钟之内咧， 系啦， 由黄雨变做黑雨，三级跳， 三级跳咁啊，用尽晒咧本港嘅暴雨警告信号啦。 喂，其实呢个暴雨警告信号好似系93年开始， 系啦， 就因为嗰阵时系有个。爸爸，我记得好似有个爸爸咧， 原因我唔 记 得， 因为落大雨咧，就山泥倾泻，好似系，即系意外咁样。我记得好似系咁，跟住就索性不如整个顺息路啦。 我记得山泥倾泻咧，就系80年代开始就好鬼严重嘅。 唔系，其实之前都有嘅618啦，我哋未出世啦， 系啦， 有啦， 郁和道啊， 系啊，我哋未出世啦， 系啦。咁其实尤其是因为之后啲楼越起越高咧，咁啊更加严重一个问题咁啊。开始就有啲制度，有啲声音就想要有一个即係正式嘅制度去做一个警示，甚至可能係保障緊市民嘅安全嘅。 係。 係啦，咁但係通常呢，即係本身呢啲咁嘅暴雨警告呢，就係、可能係预警嘅作用嚟嘅。 嗯。 咁但係呢，就 尋日嗰個變咗，唔係冇得預警，根本預警唔到喎， 唔到 係只不過係見勢色唔對，即刻轉咯，係反映現實啫喎，不能預警，而係反映展現現實啫喎。 係啦，即係佢哋天文台見到話唔係喎，仲嚟緊，再撳高一級。 係啦，即係嗱，佢係唔知7.9度就發黃色，跟住8.3又紅雨。 係 啊，我記得8.3，我因為我尋日喺間沙龍嗰度嘅，我剪髮。 话你搞咩？ 咁啊，同家发型师， 你同阿陈方新去出发啦， 系 倾2020， 我同阿即系我同阿森华都有一个御用嘅 designer 嘅， 哇，咁劲 designer 嘅，我哋喺嗰度，咁啊， 咁犀利， 嗰个即系发型师都哇，屌我唔使走，扑街啦！咁啊，倾下倾下嘅时候，突然一嘣一声就变咗黑雨啦， 嗯， 哇，出边系。 好劲噶， 好恐怖啊！ 打 风 啲 friend 嚟噶。 喂，横风横雨，你觉得系而家有条片啦，系个雪糕桶喺条马路度吹住行噶嘛？ 系啊，冇错，好劲噶。 可以阿波罗攞佢嚟剪咗嚟卖广告啊！阿波雪糕啊， 可以嘅。 咁同埋咧，我记得系寻晚有闪电啦， 系好劲嘅， 一个钟头有6000几次。咁啊，金金大师系贴咗张相咧，我唔记得喺边度。哇，周围都系 电哦。 咁 你睇 张相咪周围都系电 咩？雷击警告啊！你讲紧佢有啲雷击报告噶嘛？ 吓、 啊，如果你睇翻咧，寻日咧，我冇记错嗰段时间咧，几乎系 cover 晒全香港咁样。 唔系最恐怖系有跳掣啊！我喺个发型师嗰度跳掣啊！ 咁因为佢可能系 击中啲电缆， 系啦，击中啲电力装置啊嘛，启动咗一啲保护系统噶嘛，就会熄咗佢。 但系都系讲，我哋而家讲咧，讲紧大雨啫。但系咩叫天火焚城咧？咩叫挪亚宾州咧？即系讲紧呢个系，喂， 真系挪亚宾州咩？ 寻日落博啊，落博，喂，好多人都讲，喂，以前你睇雨场片，嗰啲咩六月飞霜啊，突然之间又有冤情咧。 六月飞霜，北京呢几年都 有啊， 系咯，都唔系新鲜， 都唔系新鲜啦。跟住系有啲咩冤情，就无端端夏天咁，或者系根本唔系冬季，就突然间嘣一声落博啊嘛。 系啊， 寻日都系啊，寻日啲暴雨大到咧， 好劲噶，寻日 轻则波子咁大，我睇过一张相。嗱，有两张相啦，一张就假嘅，好明显，一张就是一嚿冰啦。 系啦，嗰、那个真系假得， 嗰个假滞嘅， 嗰、那个都唔知系咪喺嗰啲厨房嗰啲 作出嚟啊？ 系啦，嗰啲冰柜嗰度作一件出嚟就当系。 但系最恐怖，我睇嗰个咧，真系手掌咁大咧，佢唔系一个冰，佢系粒状嘅， 系 成嚿啲蜂巢咁样。 通常系粒状噶。 嗰、那个就喂，如果嗰个 真系黐埋咗，佢将啲粒状嗰啲黐埋咗， 俾佢揼中就真系大镬，死人噶咯， 梗系啦。 你睇下嗱，寻日最 呢啲仲要保险唔保噶，好似因为 啊，即系喺街俾冰雹揼中， 天灾嘛，天灾呢啲好难预噶嘛。 吓、 啊，我冇记错，好似 咁。如果我行街俾个电芯抌死咗，咁就有一部。 啊，电芯抌死呢啲就系人哋人呢啲系可能系谋杀或者系。 唔殺。 記唔記得以前港英政府呢又叫你唔好抌嘢落街呀，有個女仔幾靚下俾個電芯揼死咗。 喔、哦、哎呀嗰、那個唔夠驚，我覺得最驚係個紅色電視機，仲要學紅色嘅屌你。 喔、哦、紅色嗰個唔夠驚呀、啊。我睇過一個學呀嗰陣時就有個男人飲住支啤酒呀、啊、 清到啤嗰樽掉落 去。飲完禮手向後掉、啊、我嗰時飲完支芬達呀、啊、想禮手向後掉我婆呀你冇 咁樣。我都想知嗰啲廣告呢即係啲樓 即刻勸住我呀、啊、嗰時。 佢係咪要即刻要封咗喺下面唔好唔好俾人行咁樣。 Don't try this at home 啊。 係 啊。喂咁就講下樂博啦。 嗯。即係。好大鑊啊尋日。 呢、這個你睇有一成啊， 哦，犀利啊！ 個天花砰一聲穿咗，咁、嗯、佢今日就唔認話個天花穿嘅，佢、今日話係啲水渠塞咗， 屋宇署嘅勘測係咁解釋咯。 佢話入邊天花入邊有啲去水位就塞咗。所以就有啲水飛落嚟， 就有啲咁樣嘅水 柱，就變咗水母間。 係啦，個幾勁啊！尋晚水母間突然間移師嚟香港演出， 喂，但係好危險嘅，因為佢上面有電線啊嘛。 咁計啦， 喂，隨時咧就電死人嘅嘛。 嗰啲假天花有燈嘅嘛， 係啊，隨時電死人㗎。 你見佢係嗰啲假天花冧埋落嚟，跟住盞燈即刻，跟住就白咁樣就冇咗啦。咁其實係。你唔知仲過唔過電㗎喎、 啊， 即係更加唔好講。係、啊、如果你話水柱一路流落嚟嘅時候，其實都有風險嘅，即係唔好講啲電線電唔電到你啦，即係 你水都有風險咯、啊， 係水都過電㗎嘛。 我講個故仔嚟聽啊， 嗯， 我以前咧就認識得一個大陸人， 係 咁就佢就講啦，佢以前喺農村生活咧， 係 即係講緊係七十年代， 嗯， 咁啊成日都死人，點解咧？ 係 因為佢哋去。要搭电啊，要用啲电嘅可能耕种嘅、嗯、我唔知佢做乜 拖拉机 拖拉机嗰啲啦，可能我唔知啦、哦，要搭电。咁我啲电线唔够长，咁点咧？ 点啊？ 就一条电就搭入水桶嗰度， 磁能线 嗰、那个水桶系装水嘅，拎落去。咁另外嗰个水桶咧就再搭第二条电线落去。咁样你明白我意思啊？即系水桶啊，驳两条线，咁样搭落去。咁佢有啲工友咧，就永远就唔知嘅。 系， 即系唔为意，就见到有水咧，就怼只手落去洗手。 哦，咁死梗啦， 咁就拜拜啦。 嗯， 系啊，佢 但系用水噶，但系用水过电本身已经好危险， 好危险噶。 唔好讲会唔会触电啦、啊，而系你咁样将用水咁样过咧，系可能会突然间加大咗嗰啲电流咧，会跳掣嗰啲噶噃。 讲样嘢俾你听，加大电流仲搞笑。佢话佢嗰阵时候，你知上边用灯胆啦， 啊， 佢啲灯胆做得唔好。同埋啲电流又成日唔夹， 咩 亚字牌灯胆啊， 红旗牌 亚字牌，佢、嗯、上面用亚字牌灯胆嘅，咁啊，啊应该 Spooky 应该听过，你听过未啊？亚字牌未听过？点做左翼啊你？ 屌， 搞错真系， 咁 屌你真系，咁都唔爱国啊你？你亚字牌灯胆你都未听过，你都唔用国货啊？真 系，屌你乜嘢关系？ 乱臭嘅，咁啊嗱，佢就话啲电压又成日唔啱，灯胆做得唔好，一把满十几个灯胆啊，一擒上去，一插上去，佢钉口嚟嘅，一钉到一吉上去就扑，一吉上去就扑咁啊， 哇， 系啊，就咁样 啊，都 几 好啊啲品质，咁即系你要买好多个， 系啊，上仓咁买， 屌你， 我唔知道真定假，但系佢又讲得好真嘅，那个朋友就讲得好真咁啊， 系， 咁啊头先讲开话通电啦，即系寻日咁样嘅环境，喂，你见到啲人啦。嗱，我哋阵间先讲呢个九龙站啊、嗯，先讲讲呢个又一城先。 我以为咧，即系太古卖咗俾呢个大马石咧， 你以为好好啦，跟住 我以为即系而家系 管理 枫树产业啊 ，maple tree 去管咧、啊。我一第一下睇啊，我以为佢将新加坡嗰啲热带风情带咗嚟呢度啊。 哇，你知唔知系咪有一个人咧话你做咩嚟嘅？你嚟咗好耐，唔系啱啱嚟啊？点解？ 哦，系啊，系啊。 点解佢哋话水母家搬咗过嚟啊？嘛，过嚟睇下咯。嗰、那个白痴嗰、那个真系。 佢仲要好兴奋咁接受电视访问。 系啊，嗰、那个白痴嗰、那个真系。嗰、那个喂，即系你癫够未啊？你自己丑就好啦，大佬。 系咯， 即系 人哋真系好柒啊！ 人哋觉得你依家影衰香港人， 啊、 但系真系喂，你见到有啲人咧系唔惊噶。 系啊， 冲埋啲水嗰度啊，游水啊，成咁啊，好危险啊！ 系啊，系啊，其實今日啲有人都問翻保險嗰啲啦，咁其實你物業要買第三保噶嘛， 嗯， 都唔保噶呢啲， 同埋佢係聽講係因為佢公布咗叫你啲遊客要走 啊 嘛， 係、哦、啊 你唔走仲喺度咁啊，冇冇得搞，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咁啊睇翻咧，亦都有好淡定嘅香港人咧。成、個盤都係水啦，喺個 food court 度， 幾好啊， 但佢繼續照食噶喎， 係啊， 即係所以你話點會？ 点会有占中发生啊？ 因为香港人系政观其变噶嘛， 同埋香港人系喂你俾嚿屎佢，佢而家都当冇嘢 ，M K 仔都食屎咯，为咗证明爱条女食屎咯， 隔篱有人掉屎。佢覺得就係、是、哦，佢唔會掉咗我嘅， 唔係你食緊飯啊！如果你喺酒樓度食緊飯啊，有一個人攞包屎出嚟向前抌啊，佢、一日抌唔到你，你都照食啊！仲要叫個伙計嚟，誒整啲乾炒牛河啊！ 係啊， 咁樣嘅，咁香港人有咩希望啫？喂，屌你！你睇到你睇到成個瀑布咁樣樣，你個兜飯成個盤都係水啦，你仲可以繼續坐喺度傾偈，繼續坐喺度，屌你喺度食飯嘅， 係。 咁你真係對呢個地方你真係覺得 香港 越嚟越陌生囉。 咁咪係香港囉。 你真係咩喂啲人係咩食咩奶水大㗎點會咁樣 㗎有咩奶水大。 走啦嘛咁樣。 三六囉。 真係大佬你真係仲有咩希望冇希望啦。 幾好啊我估唔到香港人係原來咁都幾勇武喎、啊。 勇武呢啲勇武有撚用咩咁你咁、 啊、 你唔好嘈人哋。 咁調返轉我覺得有啲都好撚戇鳩㗎有啲自稱好勇武嗰啲。走嚟话咩又话咩佢哋又发功啦跟住就哎呀就揼柒你哋啦嗰啲我都觉得好戇鳩㗎喎。 唔係但我想讲样嘢囉即係既然你咁样你嗰班人係可以咁多人係视若无睹 係呀 继续喺度食你嗰餐饭 係呀 有雨水滴落嚟呀当加个献汁㗎啫喂佢上天祭献俾你 拍片 系啦，觉得系祭献俾你嘅啫，加个献汁俾你继续食嘅、 全民 咁你唔需要闹人哋吓，嗰、啲大陆人落嚟抢走你啲奶粉啦，你食三鹿啦， 因为你都唔去争取噶嘛， 咪咯，咁你嘈咩啫？人哋我哋反王，你又冇加把声啦，你跟住我哋去反王啦，即系咁样，大佬 佢哋唔反王噶，我估 我谂佢哋都唔反王， 我估嗰班人系觉得。即系呢啲咁 super 啊，自由行啊，对香港系好噶。你哋啲人咧就唔好喺度挂。 唔系真系黐捻线， 好多嘢讲。 你继续食呢、這个，你真系你呢个画面出到嚟咧，你喺外国见到人哋唔系觉得你处变北京咯、人哋觉得你戇鳩。喂，天花咁样淋啲水落嚟，第一啲水系污糟嘅。 系啊， 嗱，寻日有一个 落雨噶嘛，大佬上面嗰啲边度会干净？ 第二啊，有电。 仲有你系经嗰啲渠啊、天花啊，上面都唔知几多 污糟菌啊， 嗰啲嘢啦。 喂，寻日一条片啊，就系个冰雹啊，打穿咗个地铁啊。 哦， 喺个地铁入边拍噶。 嗰个 地铁咧 系关美诶，咪英国车嘛。 系啦，打穿咗之后咧，嗰啲水系黑色嘅、滴入嚟，因为穿过啲电缆。 哦，咁计啦。 咁你谂下，佢兜饭点食 都唔放干净， 仲可以继续谈情说爱，食晚饭， 几好啊！ 咁你真係有咩前途咯？我真係见到我真係觉得唉喂、 其实寻日啊不过讲开又讲寻日英地铁嗰段片呢 係 我有啲怀疑系咪真系冰雹打穿㗎。 唔系咩呢你觉得 因为其实佢有啲嗰啲因为英即我哋而家用緊嗰啲叫 M-Train, 即系 Metro Camel, 係啦都成家務咁佢所以就 M 字头啦。咁嗰类车呢其实佢唔系自己制冷㗎嘛。咁佢系喺出面抽风跟住就再加啲即佢冻一冻返跟住就再喺返个车厢入面俾返你等你感觉 良啲。佢係抽風嘅啫，你 feel 到係 啦，係啦，佢唔係真係好似其他新車，包括大陸車係有個冷氣系統啊。咁所以其實係可能係，只不過係嗰個抽風系統 爆咗。 咁啱係啊，即係你落雨係好難避免唔入水嘅喎。其實咁佢、始終你係抽風系統嘅話， 但 係 總言之，佢穿咗就啲水係黑色咯。咁你 可 能只係幾污糟咯。 係咁，即係只係證明咗我哋地鐵嗰啲咁樣嘅抽風系統咧，係好耐都冇去做。 嗱，呢個九龍塘站咧，繼續講埋啦。有一成跟住我哋跟住冧埋啲水啊，湧到九龍塘站啦。 還原咗個名啊，真係叫翻九龍塘啦。 唔係，你要諗一樣嘢啦。如果尋日係平日， 係。 唔系一个 放工时间、 放工都事少啊！如果系大量拖 keep 档，点算？ 点、 如果系好似政府所讲话，喂，可以容纳到有一亿人嚟嘅，咁你点算啊？嗰阵时，你成个有一成，成个九龙塘站点算？ 屌鸠你咯！ 啊，你香港人 屌鸠你哋香港人咯！ 谭木佛、啊， 你乜啫？你处理得这么差 啊？唔系中央，你哋有一蛋啊？又 我们中国养你们的吗？ 嗰啲啊，嗰类啦吓。 哇，即系你谂下，喂，其实而家真系暴露晒啲问题，根本系冇嗱。首先承载力系冇嘅，唔够嘅。 嗯。 其二就管理能力亦都唔够嘅，你冇理由喂一个冰雹， 嗯， 你就算话唔系个天花板穿咗，咁你仲大镬？你话因为啲渠塞，喂，你冇人通渠噶咩？ 嗱，我相信咧，香港起楼咧嗰啲要求咧就应该系。有翻咁上下嘅，應該就會預計到呢啲咁樣嘢。咁但係似乎咧， 佢冇預計大嚿咯。 嗱，如果我認為係保養問題多嘅。 如果根據土木工程署所講，唔係因為冰雹打穿個天花板，而係個水渠 屋宇署， 而係因為個水渠位塞咗。 係啊， 咁就真係大鑊喎！你冇人去處理嗰啲水渠位喎。 我就話保養問題咯，即係點解係可以咁大？个问题，其实你见到好多大商场今次尤其 都出事啊， 啲人点解会特别提到话啊，尤其是某啲人仲话，哎呀，今次仲唔系惩罚你哋嗰班自由行，因为嗰几个大啲嘅商场咧， 屯 门就中招啦， 屯门时代广场啦，沙田新城市广场啦，嗯、有一城啦，全景围啦、 嗯， 甚至乎其实我寻日收到风话，数码港都系咁啊，你睇到咪屯门市广场直头系喂砸国咁啊，又系跟住喂最正咧，龙翔道变咗龙翔河啦， 哦系啊， 啲小巴就死晒火，然之后要落车行啦， 几好啊！ 屯门公路啊，全线封闭啦， 系啊，屯门公路 封咗啦。 其实落驳嘅时候，好多时候啲车会选择 一定死， 因为其实危险嘅。如果你再继续行， 喂，寻日有人话 继续拍落嚟，仲 有人话，直头揸紧车嗰阵时候，好似去咗揸个潜水艇咁啊！ 哦，有段片咧就系、是、的士司机就过紧青马桥定唔知丁九桥， 嗯， 咁啊嗰度咧因为有大风啦，咁啊跟住落雨落到冚冚声啦，结果咧系系点拨咧？个水拨前面水拨点拨咧都拨唔望唔到嘅，能见度系零。跟住咧，仲要咧去到后来， 你停唔到啊！你嗰停啊，跟后边嗰架怼埋嚟喎。 系啦，去到后来咧，系个水拨咧都 坏咗， 烂咗。 哇！ 咬烂。 喂，所以呢个其实即系嗱，寻日咧 几咁大镬。 呢个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宋文娟就话咧，系因为一股东北低压槽啊， 系 同呢个暖嘅湿嘅气流啊相遇。 哇！ 所以就令到咧广泛地区啊录得呢个150毫米嘅雨量啦，亦都有落雹啦，甚至乎有限雷啦，即时出现呢个恶劣天气，亦都证明嗰个预警系统系预警唔到啦，变咗叫做反映现实系统啦。 好流啊！ 但系个问题，大家冇留意到。 嗯， 今次嘅落雹系集中喺九龙同埋新界， 系 香港岛咧虽然有大雨，但系冇落雹嘅。 系 嗱，落雹系一个不祥之兆啊嘛。 嗯， 即系意味住成件事咧。今次香港大鑊咧，大鑊在唔係喺一個權力範圍嘅人有事，即係話政府甚至乎一啲權力範圍入面嗰啲人咧，係未必有事，因為佢哋都係住喺港島區。 哦，咁解啊？ 九龍新界有事咧，即係話咧普通百姓撲街啊！ 哦，咁啊，尋日我最唔明咧，就係點解啲媒體走咗去問你阿李成澤啊嗰扎咁樣堪輿師傅，即 係咁好正常嘅，唔係我又覺得好正常嘅。落駁係人都會諗起堪輿啊、未來學噶啦。 咁啊， 嗱，我嘅解釋就係咁啊。總之就係話，當你去到係原來得九龍同埋新界，特別係九龍城啊嗰啲，咪好大嚿駁嘅 舊區、 舊區啦、荃灣啊。咁你知道今次個禍害咧，即係佢暗示嗰、那個呢、這個天災所暗示嘅香港之禍咧，係直衝呢個普羅百姓嘅， 係 就唔關權力範圍或者權力核心人士。 嗱舊區咧，sorry， 頭先咧講商場有事咧，其實商場今次普遍中招呢，嗱啊全景圍嗰個唔算啦，全景圍嗰個屋村、即都係小社區嚟嘅，嗰度就唔係荃灣市中心嚟，邊陲地區啦。咁但係其他講嗰幾個都係市中心。 係 真係中招呢，我諗其實都幾睇到嗰個保養問題。而我認為點解會出現咗呢一個情況呢，係因為而家商場越做越长啊， 啲时间啊， 令到嗰个保养嗰、那个可以容许佢哋去做保养嘅时间，其实 少咗， 系 你见我哋有时有廿成睇 screening 睇完十二点几咧，嗰啲人先开始去执嘢， 系啊， 先开始慢慢铺嘢喺度， 系啊， 维修 好多维修，仲要系等你哋走晒咁佢先做噶嘛，咁你系咪下下可以排到晒啲期做得切咧？咁同埋。更何況就好似今日阿渠務署講嗰、那個渠務署署長講嗰啲咁樣嘅説話啦， 二百年一遇 係啦。 喂，佢點計咧？嗱，你天文台都冇二百年。 sorry， 我先唔講 嗰、那個係咪幾多年一遇呢個問題先？但係我拉埋呢一樣嘢嚟講，就係、是、你睇到咧，係連埋香港政府都一樣咧，就係佢哋係冇去做一啲資源咧，係喺日常呢啲咁樣嘅非雨季去咁強嘅雨季去做一啲咁樣嘅。 但係我想問一下咧，我喺十幾年前睇呢個《鵪鶉集》咧，即係《鵪鶉集》啊， 係 《鵪鶉集》就有訪問過咧，就話因為太子道同埋上環咧，就每逢落雨咧都好大鑊嘅， 係啊， 澤國嚟嘅，所以佢下面有一個好大型嘅去水系統噶嘛，去建立咗一個去水系統就成噶啦。咁、其實就尋日就賴啦，就話唔關嗰啲去水系統事嘅。 尋日上環有事咩？ 冇，即係佢就賴啦。 太子都冇事啊， 佢就賴啦，就係、是、所以佢就賴啦，唔關其他去水系統有冇事。垃圾咧就塞住咗啲渠， 咁 所以就话啲人咧通嗰啲渠咧就冇事啦。咁你冇由区区都咁多垃圾塞住啲渠啊？ 有垃圾咪又系你渠务处做嘅？ 嗱，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因为你个渠有垃圾，咁你唔会话区区都咁多垃圾塞住噶嘛？ 系啊， 咁你哋平时冇做嘢啦。 系啊， 即系嗱，我想讲个例子就话佢之前已经系 自己做得有问题。 佢之前已经系话喂嗰啲重点打击嘅泽国咧，例如上环啦、太子啦，呢啲系黑点嚟噶嘛？ 系啊， 已经搞晒有一个， 因为以前冇缺乏一个好嘅去水系统。 系啊，而家已经有晒去水系统搞掂晒，咁即系话寻日。嗰兩個地方冇事，其他啲本身唔係黑點嚟㗎嘛。 係啊， 但係點樣變咗黑點中嘅黑點呢？ 係啦、 啊，跟住你就賴有垃圾，咁你大佬你平時做咩嘅？你仲要係二百年一遇，啊、你嗰二百年一遇嗰二百年係點樣嚟嘅咧？喂，天文台都冇二百年啊！ 係啊， 我就想問你個二百年一遇，二百年個數字點嚟？唔好學埋大陸啲嘢啦，你不如話、啊、喂一億年一遇，你不如話喂天險嚟噶。有个楼盘叫天晒、啊、加上我哋呢排咁衰，所以就天险啦、啊。你咪咁讲啦。 曾荫权咧喺上一次咧早两年三年咧嗰阵时咧跑马地咧就曾经落过一次，即系其实嗰阵时咧全港范围落大雨嘅。 系 咁，但系嗰次咧跑马地咧就系、是、水浸到咧系好出名嘅，因为系浸到上半身嘅。 嗯。 咁嗰次就暴露咗咧，其实港岛系长期缺乏咧。唔係都係長，因為以前咧就冇一個好適合而家咁現代化都市嘅一個地下去水系統。咁啊， 有冇落過去嘅啫？ 跑馬地就冇，我曾經喺嗰邊做過嘢。 唔係有冇落過去嗰啲去水系統啊？好大喎入邊。 係啊， 好恐怖啊！大到咧，你蕩失路就仆街。 我睇過啲相，但係我就冇去過。 好高好大嘅，所以嗰陣時咧，有多亦都係話咧，係由啲岩洞嗰度發展出嚟噶嘛。嗰啲去水嘅處理系統啊，處理污水系統咧，就喺個岩洞發展出嚟。 係啊， 所以嗰排咧有傳話咧，阿 CY 咧係發展地下岩洞咧， 係 去俾人住。屌你點住？ 喂，你淨係嗰啲咁樣嘅地下嗰啲沼氣啊， 我唔知咧，啲人講，我呢啲真定假？我諗住住就應該冇可能嘅，我諗佢發展為一個購物啊嗰啲可能。 佢想學俄羅斯啊，俄羅斯咧而家莫斯科咧就係咧起一個一比一嘅地下莫斯科嘛，係，咁就係話咧，因為唔夠地方發展啊， 係， 佢而家就喺地下起多個， 嗯。 咁我估啊 ，CY 可能都想咁样啦， 但系唔 work 噶咯。你我嚟做购物啊，商业都好问水嘅。 唔系购物由佢哋去购啦，我就唔会去。 你系长期喺嗰度做嘢咧， 系啊， 你 得噶 皮肤病啊，我系 好多皮肤病、啊，好多问题噶，好多问题， 好多好多问题。 系啦，咁啊，头先讲嗰个去水嗰样嘢咧，咩 N 年一遇，其实今日阿处长就自己有个解释嘅，就喺电台节目入边就话，我、呢个用超级电脑计嘅。咁但係剛才我咪讲话曾荫权嗰陣时呢，曾荫权嗰次呢就话呢个係百年一遇嘅。 嗯。 咁我想问即係话而家係咪即係要升级嘅，上次百年一遇，今次要二百年一遇，下次係咪三百年一遇啊？ 唔係，我所以剛才我同我发咁啱囉，不如叫天险囉。 佢 天险你冇啦，嗱呢个就係罗亚方舟重现香江啊。都唔使去馬灣度睇啊！ 其實根本係唔需要有一個指標，你話係幾多年一遇啊？你講嚟係冇意思嘅。你最多你話喂，呢一種咁樣嘅咁急嘅降雨量嘅上升，話係近年係好，即係或者係歷史上好耐未見過，我都仲可以接受，因為呢啲係根據數據去分析啫嘛。咁、但係你講緊幾多年一遇呢啲嘢，我哋根本就冇咁樣歷史去考究嘅時候，你就唔好講呢啲咁嘅説話，就等於。大陸講當初三峽大坝可以抵擋萬年一遇嘅洪水，跟住就千年一遇、百年一遇、十年一遇啦。 即係你咁樣咪就調返轉啦，香港就係以後就唯有要不斷 upgrade 嗰個數咋嘛、 嗯、 去令到喔、哦、好似又大咗喎、哦、但係成件事其實唔 make sense 㗎，你嗰個去水系統就好簡單，你譬如話跑馬地而家都整緊隔個去水系統，而家爭條大渠要駁落去、穿過跑馬地馬場嘛，嗰條大渠，咁但係跑馬地馬場條大渠就係嚟緊好似下個月就要開始唔跑跑馬地㗎啦， 係 就係因為要將成個馬場穿喺地底要穿咗佢， 係 去搞呢一樣嘢，咁但係你見條渠都未起好啊，但係其他細渠起咗之後，跑馬地今次有冇水浸到咁啊？冇、 嗯、 啊嘛，咪、 嗯、 就係新嗱嗰條係新渠就冇事，舊渠明明人哋嗰啲去水仲好過，即理論上個排水量其實仲好過跑馬地，因為條大渠未通㗎嘛，點解、 嗯、 會搞成咁啊？咪只係證明咗就係你渠務署通渠不力囉，你保養個渠不力。 我亦都好奇， 我好懷疑佢其實每年所謂清理個渠就係啱啱臨到夏天開始落個廣告，咩 夏日為大地帶來雨水嗰個廣告， 夏天為大地帶來美腿， 係啦嗰個廣告嘅時候佢先至開始整條渠， 跟住影炸女再扭屌困難出嚟嘛。 即係我嘅意思係話嗰佢可能係每年係得嗰個廣告嗰段時間先整 嘅。好奇一樣嘢，頭先我想打岔你嘅，我哋嗰啲馬會你話唔跑跑馬地，我禮拜三就冇得去 happy 咯。 我全部跑沙田啦。 咁啊大鑊啦！我習慣咗禮拜三有時去即係啤酒嘉年華噶嘛。係 啊，啲西人冇地方歇腳㗎啦。唔係佢咁嘅，佢穿咗條渠啫。 係 咁，但係個馬場企得嗰啲範圍都會開嘅。 咁你唔喺度跑啊嘛？ 係啦，喺嗰度跑就冇嗰個氣 氛，冇氣氛咯。喂，但係嗱。我哋啲節差唔多啊，其實咧就想講一講咧，即係香港點解會搞到咁樣咧？我哋繼續大迷信嗱，我頭先都話大迷信咧，就係呢個係一個天險啦。點解係天險啊？咁啊，有咩事會促成尋日嘅天險咧？ 嗯， 咁我哋陣間嗰一節咧就逐節去數啦。 大迷信2014， 大迷信2014啦。咁啊，嗱，而家聽只歌，嗰只歌犀利啦，就因為啊、 嗯， 其中一個天險就有 M K 仔食條女嘅便便。 系， 所以 你要播咩真糖？ 整一只歌俾佢叹下，整只歌去听下。Baby talks dirty， 系啊。Sweet thing, no more my sweetie loves a real me, baby.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好，回嚟第二節啦，補充少少啦。喺分析呢個大迷信之前呢，補充少少啦。天文台係驚死喎。 係呀，今日驚死呀。 今早其實昨晚已經驚死。昨晚之後你記唔記得呢，係凌晨呢。 喔，佢話 有黃雨嘛。 大雨嘛。 跟住又跟住無端端冇幾耐又取消咗嘛。跟住今朝又係咁喎。又話落雹警告 喎。喔，不過文書好似係咪昨晚凌晨都落咗，即係部分地區都中咗招㗎喎。好 嘢 喎。系啦系啦系啦， 落雹就唔知落雨，我就知 落雨好劲嘅，落雹落 雹就系啲雨水洒完之后咧，就听到话、哎呀唔好咁曳啦，哎嗰度屙屎啊，唔好锡啊， 顶你咁滞， 我哋雨水完咗之后先听到、 啊，好 系 系啦，咁啊今日天文台就缩，即系有啲缩啦，咁但系嗱、按照而家我。即係地球上嘅科技呢，就冇辦法可以一早預測嘅，只可以呢係早一，即係早可能一兩個鐘咁樣呢就先知嘅。咁但係點解天文台尋日，即係我而家即係馬後炮啦，咁但係天文台係應該要有啲咁嘅警告，因為即係大佬尋日嗰啲真係幾得人驚，多到真係揼死人㗎。 哇，成個蜂巢咁喎，留一個磚頭咁樣，但係入面全部咪蜂巢咁樣。 九龍塘站嗰個呢又變瀑布咁樣，喺度玩水上樂園都得嘅咁樣，唉，真係唔掂喎，而家香港。一下子暴露晒呢，即係回歸之後呢搞嗰啲嘢。 真係唔應該再接呢個自由行囉。即系一定系要落闸先噶啦，即系你有一个配额制，你根本你好多嘢都 ready 唔到嚟。 哎呀，呢一样嘢咧就要等到佢哋扑咗街咧，香港政府 仲唔当扑街啊？ 嗱， 寻日已经天谴噶咯， 要揾一日系真系咧，即系系游客高峰期， 系 买紧嘢嘅时间。寻日个时间已经算晏啦，你譬如 寻日冇游客受伤啊嘛， 系啊，你要 如果你有寻日有大陆人因为咁嚟电死咧， 系啦，你要寻、啊、你如果你话好似寻日可能下昼五点咁样，咁啊劲啦， 唔系你谂下，喂，真系 的而且高峰期， 喂的而且确，你之前咪试过一单咧，咪个地铁站成个自动电梯爆咗嘅， 嗯哼， 喂呢啲咪就系 overload 咯。你太多人拖劫啊嘛，拖劫个重个劫有个重量，你个人又有重量，仲要而家冇咗左行右企噶嘛，两个拖劫嘅人喺一同一级嘅自动电梯嗰度，咁你咪 overload 咯，咪爆咯，佢承受唔到咪金属疲劳咯，咁呢个事实嚟嘅，系嘛？ 但正常嚟讲，扶手电梯咧，佢一到一个重量，佢会停咗唔开嘅， 咪个金属疲劳啊嘛，佢唔系因为佢哋企喺度而爆，而系企得多，去到佢冇人，啱啱去爆嗰个位系冇人噶，嗰条电梯冇人用噶，系一路继续咁运行，佢本身个金属已经疲劳啦、日子有功咪咁咯，即系你喂大佬，你近呢一两年系特别犀利噶嘛， 几好啊香港， 系咪？咁我哋嗱，不如讲翻个大迷信啦、 好， 促成呢个寻日咧， 犀利、啊、 末日嘅事件啊，系咩事咧？ 系 啊。其中一樣就梗係早上個禮拜嘅最震撼香港嘅、由《方向日報》頭版 係 啊報導嘅權威消息，就話指中央支持啊喺、前年七月上任特首嘅梁振英 啊 喺2017年競逐連任特首，若果再當選咧就可以做到2022年。主要係因為梁振英有心有力啊， 係 啊，即係嚇食緊鳥魚啊。有心有力就可靠实干， 系 一直企喺呢企稳呢个爱国啊爱港嘅路线，由佢连任特首咧就可望维持香港政局稳定、避免因短时间之内咧换人出现混乱。呢、這个咧呢一句咧 系 就睇出咧，其實咧就唔係呢個所謂嘅中央權威消息，係、有人放料嘅， 冇錯啦。 因為如果中央權威消息就唔會咁樣講嘅，邊個睇得到啊？ 你一睇就知呢份嘢咧，仲離譜過文匯大公啦。 係啦，咪可能佢仲係沉醉於嗰個叫做特赦令嘅童話咯。 係啦，文大商真係都唔敢講到咁啦。 好明顯呢個係喂，可能一個雕咁佢繼續你知啦。喂，我做多五年嘅，咪執行一個嚇。 係啦。 一个特赦令咯， 国家安全法嘅时候，系咯，咪做啦。 唔系，但系你好明显咧，呢条友系真系想做多五年，而且 嗰个中央消息咪就系 佢放出嚟咯， 系啦，咪就佢咯。 你而且我哋都讲啦，佢做多五年嘅机会系十分之大。 系啊， 啊， 只要政改搞唔成咧，而家都放晒风噶啦，所谓维持现状啊嘛。维持现状咪而家恐吓紧， 由头再倾过咯，由头再倾过咪佢继续做住先咯。 佢咪就系而家阿白发魔女嗰啲都恐吓噶。 系啊， 你想唔想好似而家咁啊？ 系啊， 佢都够胆死讲呢句说话咯。咁啊，即系话咪就系俾呢个魔头再做咯。 喂，同埋一样嘢咧，就系、是、喂佢而家嗱睇翻我哋个记录咧，天文台嘅记录咧，即系落到咁大嘅薄咧。 嗯。 好似话 CY 上任以嚟已经有两次啦， 冇错。 所以呢个系其中 2000年以嚟就有三次， 系 就一次好似系阿董啊，定唔知03 电话 系啦，阿董 吓， 跟住另外两次就 阿董嗰年系又有沙士啦， 系啦，03年 又走埋啦，即系嗰年系真系悲上加悲噶嘛， 冇错。 咁而家就未去到悲上加悲嘅落魄啫，好多人都当冇嘢噶，饭就继续食 啫， 系咯，小事啫，系咪先？但呢个只系一个 beginning 啊，记住今年系隔五年。 系、啊，我据记载，其实隔即系对上一次嘅隔五咧，即系中国大败嗰个咧，其实即系输俾日本啦吓。嗰次都系搞啲咁样嘅嘢嘅喎，又系记录嘅三月又搞呢啲咁样嘅嘢嘅喎，又越飞伤嘅喎，即系只不过系即系大家咁讲啦吓，即系共产党唔信呢啲嘢噶嘛，巧合啫。 啊，共产党唔信呢嘢噶， 系啊， 鬼神都唔信噶嘛。咁啊，呢个其一啦，其一诶嘅一个促成寻日一个天谴嘅事件啦。 系 第二咧就系、是、喂，恭喜晒公民党啊！ 啊！ 正式蜕变啊！蜕变系边个蜕啊？倒退个蜕 啊！ 成为呢个民主党嘅 B 队 系 咁，因为咧阿吴可怡咧 team B 就赞同呢个陈太嘅香港2020普选方案 系啦。 喂，其实嘅2020普选方案系点啊？ 嗱，2020咧，佢嗰个方案咧就系话佢嗰个咩不分咩，佢分区提名嗰样嘢啊嘛，同埋就系话简单啲咁讲咧就系、是。佢系其实可以话系唔需要有公民提名嘅， 佢咧只系话佢用一个叫做公民提名元素去打底 啦，冇错啦。 你呢下先扑街， 最令人误会，又或者系最大嘅争拗点啊，喺2020个方案咧，就系讲紧有冇个所谓公民提名。二佢哋讲紧咧，陈方新个智囊啦，又或者泛民，又或者。戴耀廷佢哋讲紧一样嘢就话有元素，但系嗰个元素咧就好令人斟酌啦。 咁呢个好扑街，我成日都讲 呢个系等于大陆嘅讲法。 喂，汤家华嗰个都话有元素噶， 系啊。 喂，其实唔使啊，你经历过咁多次 D Day， 虽然话得两次，但系两次中间入边有好多次 D Day 噶嘛。 系啊，好多细嘅。 大致上大家得出嚟嘅结果都系赞成公民提名，就咁简单啦。 系啊。 就冇讲话公民提名元素嘅，系、 嗯、 一定要企硬公民提名。 哦，佢哋而家嘅讲法咁，即系咧呢啲系有公民提名嘅元素咧，都算系公民提名。 咁人哋而家个问题个统计出嚟就话，大家都系要学民思潮讲紧嗰只全民提名啊嘛，呢、這个系占普及嘅大多数啊嘛。 嗯， 咁仲讲咩？你戴耀廷嗰啲人仲有扭咩咧？ 最弊系嗰个真普联啊，自己做 用噶， 自己做嘅民调啊。都系讲紧系大多数咧， 系啊， 系要公民提 名，系啊，唔系佢哋而家真普联冇用嘅，佢而家问题系嗰班友都唔再理真普联， 我就 郑宇石自己都跪低咗啦。 我就话而家有一个咁样嘅情况，你有埋啲咁样嘅数据，佢哋咧就想缩咧，用咩方法去比咧？就用元素呢个咁样嘅鬼鼠嘢。 喂，最捻扑街咧，阿戴耀廷咧， 嗯。 最新我聽我睇下快必踢出嚟，佢好似嚟緊個 D Day Free 咧，加拿大嗰啲叫做讀緊法律嘅學生咧，係就呢個政改咧就收集一啲法律嘅意見，即係又再複雜咗件事。喂，你唔使講咁多啦，你佔就佔，唔佔就算啦。即係得出嚟兩次嘅結果，大家都係撐學民仔嗰、那個嗰、那個最簡單直接嘅啦。咁你仲講咩啫？ 咪好似阿快必咁講啦，佢哋就想喺 D Day Free 入邊就。 俾藉口去縮， 人哋多數就可以咧，就攤翻雲嗰所謂民意。 咪俾藉口自己縮咯。 所以如果係咧，就真係咧，應該要嗰一日咧，就動員啲人咧，就要去搞到咧，佢哋好難堪咧。即係我唔一定要搞到佢哋個場面咧好核突，但係起碼喺現場嘅投票咧，係要睇到個數字咧，係好明顯地咧，所謂佢哋揀嘅民意咧，其實係一。即狗屁不通嘅， 唔系，但系你嗰个所谓投票，佢都系一个叫做电子投票咧，又系真系揾笨柒噶嘛，嗰样嘢， 系啊， 真系嘥气， 系啊， 唉， 佢哋又唔敢嗰啲咩，唔敢玩变相公投啊， 变相公投咯，唔够胆啊， 系啊，唔敢啊，因为泛民自己当初都落埋入去。阿爺嗰個撲街圈套入面啊嘛，就係話呢啲現象公投就係咩損害香港人啊！ 你而家最撚正咧，嗱、啊、你睇翻啦嗱，阿吳可兒係鼓勵嗰啲泛民上去傾嘅、啊，你傾咩啫？你喂你各懷鬼胎，你冇一個共識得喂、嗯，其實你上去傾就好簡單嘅、嗯，你班人係代表香港人上去傾嘅，你係代議士啊嘛，係、 嗯、 嘛？人哋投票選你出嚟，你咁啊，梗係應該係。是一个方案嘅啫，你拎住一个方案，有一个共识，我哋就系公民提名缺不可少。 嗯， 吓、啊、就简单。 我认为吴可儿嗰 你又冇、啊，你系各怀鬼胎，个个都谂住自己有一个方案，嗰、那个又话有公民提名元素就可以啦。 系、嗯， 跟住呢个又话啊，吴可儿又话撑呢个香港2020啦。喂，最正佢讲一样嘢、啊。 但阿嗱吴可儿个讲法，佢又搞嘢嘅、啊。佢话咧，陈太嘅方案就未去到 未去到真嘅普选啊嘛。 系啊， 不过个空间大啲，咁就即系冇咁假嘅，都可以作为一个中间方案。喂，呢个先系揾笨柒嘅地方啊嘛。喂，咩叫中间方案啊？你而家一旦拍咗版，你2047已经系叫一国一制嘅啦嘛。 系啊， 而家拍咗版就冇噶啦，佢仲点会同你倾啊？呢、這个喂，中共边有中间方案噶？你第一日出嚟玩啊？ 而家咧就係、是、連阿林鄭咧同佢哋就唱緊雙簧嘅，林鄭就話咧，我哋已經同律政司傾緊咧，就係、是、咧我哋下一屆咧就再繼續 唔會嘅， 再搞 唔會嘅，啲嘥氣啦。 係啊，呢啲嘅嘢咧，其實我諗泛民自己心中有數啦。當日啊，好多嘢包括高鐵，包括天星皇后， 嗯。 都系话我哋之后会再有后续，我哋可以再倾噶。结果咧， 倾条蛇， 咪就系冇倾过咯， 冇倾过咯。咪好简单嗱，佢仲有讲一样嘢噶，佢话嗱喺个光谱度咧，吓、啊、加多一啲嘢咧，俾中共考虑。 系啊， 喂，但系共产党不嬲都系依自己个套啊嘛，佢唔会听人意，佢唔会考虑你嘅因素噶嘛， 佢会考虑你意见， 佢唔需要考虑其他人意见， 佢考虑你意见就唔叫。中共啦， 咪咯， 人民民主专政集团， 佢不嬲过咗开就神师噶啦嘛，系依自己套啫嘛，呢、這个幼稚园学生都识啊，大佬你点会唔知啊？吴可儿，你冇话， 即系 你俾一个嗱、嗯，你俾一个骗徒，呃咗你16年，其实唔止噶、嗯，即系如果我由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开始，喂，嗯、由草拟基本法开始，香港人都系冇份参与，其实嗰阵时开始已经唔止10年，30几年。 哦，佢哋一开始就系唔希望。有香港人參與，佢哋將嗰個成個談判定性為就係中國同英國傾，係唔會有香港呢個元素，因為由頭到尾佢唔希望香港呢個元素可以走得出嚟。如果唔係，佢就會變咗第二個台灣。 所以呢個我咪話呢個回歸係唔合法噶嘛，所以我咪咁講啦。 由頭到尾都係唔合法。 由頭到尾唔合法。嗱，你俾一個騙徒呃撚咗你30几年， 嗯、 跟住你個騙徒。同一个骗徒今次好循循善诱咁你又话吹鸡叫人哋自动献身俾佢 吉屎忽啦。 喂而家你圣经啊你人哋打你左边俾得埋右边人打啊 打要咩啊你要宽恕人哋7749次。 大佬你去入屎忽冇、 嗯、 问题你自己入。你唔好劫持住香港嘅命运去成就自己投共嘅共业啊嘛。 嗯， 大佬，你问题咧夹咗香港人嘅命运，香港人下一代嘅未来、嗯，去成就你自己投共入屎忽嘅共业啊嘛。 嗱，不过又调翻转咁睇，如果 吳凱兒嗰個講法咧，從正面啲諗咧，其實佢咧個佢因為佢講嗰句説話就話，如任何有善意嘅邀請咧都去， 唔係長毛都話上去嘅，但係長毛好簡單噶嘛，上去我就企硬，公民提名必不可少，缺一不可， 係啦。 就咁簡單啦，你講其他嘢， 我認 唔諗會理你。 我認為吳凱兒嗰條 line 咧，其實呢一句咧，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就係起碼咧就唔會有一個口實，就係話上面就話我即係我已經 識善意， 係啦，我識出善意。 但我話俾你聽，我成日嗰個陰謀論就係話，喂，你個指標上係撲街，佢要搞死你就死，喂。阿禪飛话唔需要搞死你，只系各自表述话你唔合作就得，但我觉得唔系，佢要搞死你嘅，即系佢好简单啫嘛。各自表述你出嚟话，诶，我哋就表咗态啦，不过中央唔接受，中央就话唔系啊，佢卖咗屎忽噶头先。 嗯， 喂， 系啊， 呢个 都 特登要搞死你，就系等你喺香港嘅民意度玩捻完，彻底玩捻完啊嘛。 咁啊要睇下佢喺上面咧会有啲咩。嘢咁始终人地主场咧系有风险嘅，但系我认为而家你喺香港嗰、那个即系大环境之下咧，你尤其是譬如话啱啱海怡个选举结果，其实都睇到咧个立场咧系应该要再企硬嘅，而唔系咧再去一条中庸嘅 line。因为如果你再攞一条中庸嗰条路去行咧，其实你会变咗系等于新民党啊。 我知道，但系个问题系你大家冇一个共识嘛？大家除咗长毛咁企硬，话公民提名缺一不可， 系啊。 喂，你其他又话又系有啲提名公民提名元素又得啦。 系啊， 跟住有啲有 唔系啊？咁你唔计长毛都仲有人力啊教主嗰啲嘅。 即系你应该系揸紧一个方案。喂，我系咁啊咁。冇搞咁多嘢，如果唔係喂上面好多理由喎。 咁但係佢哋有各自嘅利益㗎嘛。 但你上到去人哋咪可以有个理由囉，就係喂不如你哋傾掂數先啦。你哋都冇一个划一嘅方案。係 啦，话你哋自己都立场 唔 一致。 都唔一致，不如你傾掂先啦。佢又可以有个理由咁样耍你㗎嘛。 係冇错冇错，呢个同意呢个同意。 咁我咪觉得嗱呢、這个亦都系嗱加上佢咁样撑呢、這个即系太监方案咧，即系对唔住啦，我都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引致沉迷天谴嘅其中一个原因。 嗱、我唔知点解每即系一讲到佢会去北即系翻大陆去倾咧，我就谂起一个画面，就系刘慧卿、何俊仁佢哋当日走咗去中联办谈判之后咧。喺嗰个会客室入面影嗰张相， 系啊， 刘慧卿系笑得几撚灿烂， 历历在目啊！ 即系我系挥之不去啊！呢个呢张相， 嗰 个 直 头 系喂，以后再翻出阿查全仪嗰度轻本佳人咧， 即系 不如攞呢张做封面啦。 如果今次佢哋去嘅话咧，好难保佢哋又再影一张咁嘅相。 唔出奇， 呢张相喺政治上简直就已经杀，唔好讲倾成点，净系呢张相。已经 系可以张系等同于 自己谋杀噶啦，自杀噶啦，已经 即系 点会去到人哋个地方，仲要啊！即系 呢张相嗰个历史性咧， 快啲帮我件衫啦！咁样嗰 呢张相嘅历史性咧，系好似我哋以前读中史书咧，嗰张画咧写住马关条约嗰张签署呢个马关条约、 那个漫画嗰个 系啦，系、那个历史性嘅等同于嗰个噶嘛， 真系阴功啊！ 系、哎、喂，咁另外啦，第三个促成寻日呢个大迷信啊，灭城嘅天火焚城啊，嘅原因就 系 你见到咧，寻日嘅下昼 系 占中演练嘅时候， 哦、 哇！你睇下啲占中演练参与者几咁开心，笑得、笑住俾人抬，耷低头笑住俾人打。 系啊， 喂， 哇，嗰啲大佬啊， 对唔住啊， 嗰啲 TVB 嗰啲临记演员喺度拍戏， 对唔住啦，你系演练紧，你点解唔可以认真啲？ 系啊，应该认真啲。 点解你喺度笑住俾人抬？喂，仲有啲咪扮啲差佬抬人嘅、 啊， 抬紧人都喺度笑嘅。 嗯， 喂，你真系出到嚟个画面咁？ 哦，佢哋可能心入边系谂，都唔会搞得成噶啦，占庄咪做下戏俾你哋睇。 真系扑街嘅，真系、啊、你见到呢啲人嗱咁嘅嘴脸，真系。 你知唔知占庄几时 send 封 email 嚟叫我去寻日嗰个活动啊？ 我问啊， 就系、是、前一日 系咯，前一日 下昼 系啊，我都系啊， 你唔好， 我唔会去 再迟啲。 黐线嘅，上次 D Day Two 啊，总结啊， 都好问噶，改 之后啊，叫我之后去演练，我都唔鸠理佢啦，我都走咗啦。 所以 我知道你班有和稀泥嘅咁儿戏，你演咩练啫？你都唔认真嘅。 哦，咁好啲，咁佢又未去到嗰次民主党嗰啲嘅演练嘅。 唔系，我未见过人哋咁样咁认真面对一个镇压嘅演练，即系吓一 系面对紧而家香港公安 吓将会点样镇压你？你应该认真去学一个 strategy 或者系吓点样去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而唔系寻日笑住口咁，好似喺度喺度玩紧咩？知唔知？签游戏日啊！ 系啊， 即系小学生嗰啲游戏日咧，或者系我喺台湾咧，好中意玩嗰啲叫 Happy Corner 咧， 系 抬住个人咪，即系叫阿鲁巴叫，抬住个人咧，将个春袋撞落个墙角度，跟住全班好开心噶嘛， 乜捻嘢， 好众志成城咁撞人哋撞人哋墙角噶嘛，似唔似啊？ 系 一模一样。喂，我系老天爷都惩罚你啊，大佬。 系啊， 呢、 這个点可以接受噶？ 其中一样啦，跟住就喺呢个汇丰银行楼下， 系 接力绝食嗰班泛民。 哦，咁你。 边有接力绝食嘅？呢、這个真系荒谬。 咁封咪都可以接力啦。 系，呢、這个我哋老屈阿森华啫。 哦，我以为真嘅添。 唔系老屈佢嘅。咁、哦、你呢个荒谬啊？呢啲系边有咁样嘅啫？不过据闻啊，又话有班金融人士又谂住去参与接力绝食。 哦，系啊，唉、哎、你。 唉，都冇用嘅。 绝食咧就唔系接力嘅。 呢、這个真系话即金底。都激捻到，激捻到一个棺材度弹你出嚟。 绝食咧就系冇限期嘅， 系咯。 你嗰啲咧就叫做断食减肥啫。 呢啲真系一个正常睇到啊，都激到滨州山蛇啦。你何况个天睇到，点会唔落搏啊？跟住就最后就系嗰啲 M K 仔食屎啦，为咗表示对条女嘅爱意，食条女嘅粪便啦，都俾人踢咗出嚟啦。喂，总合呢啲嘢，即系你不能否认呢个系天火焚城。 其实泛民真系今次唔绝食好过绝食咯。点解要再搞多样嘢系要令到自己柒嘅咧？ 全世界都嗱。市民觉得你戆鸠，而啲官员都开到口话你咁样系冇作用。 因为绝食佢。重点是你的绝食你不是真的起到一个作用而你亦都没有一个下台阶可以完你结果你自己就制造一个下台阶就是接力。 对、啊。 咁是有什么意思由头到尾只是令到自己出丑而已。你是不会 make 到任何 noise, 去令到你有一定的凝聚力去达到他的目标。 其实呢占中就够了。如果你真係認真搞嘅話，咁 但 係 佔中而家係變咗，係 變咗，唔會搞得成。 而家係變咗， 佢諗住縮啊嘛。 而家係去冒險樂園玩啊， 佢諗住縮添啦。佢根本上係有公民提名元素就得啦。佢甚至乎而家同你講緊，我知道你哋全部都係要公民提名，咁但係除咗公民提名，仲有冇其他方案好啲咧？你去到呢度，你已經嘥鳩氣啦。 佢講得呢句就已經攞底啦。 從來全部人都係有共識，就係企硬公民提名。 冇錯， 你而家就話喂，唔係啊，我知食橙有維他命 C， 咁但係除咗食橙之外，仲有冇其他生果都係有維他命 C， 又同橙一樣嘅味道嘅咧？不如我哋去傾下啦。屌你老母啦！你上一次 D Day 二，我问你阿郑宇石跪低单嘢，你仲喺度好捻激昂咁话，唔好忘记 D Day 即系占中 D Day 温嗰阵时所讲占中嘅目的，系你正正就系你忘记咗占中嘅目的嘅大 明，冇错啊， 真系，唉，即系嗱，唔想咁样，唯一一个方法嘅，即系我成日都讲一讲口臭， 系， 我就赞成咧，范国威讲。你要释出善意嘛 ,2016 全面取消功能组别啦呢个啱㗎。 嗯。 吓、啊、根本唔需要倾2017住啊。我同你玩循序渐进啊你取消功能组别先啦呢个其一。仲有一样嘢最重要嘅全面有一个倒粮运动啦。 嗯。 你一日唔倒粮嘅喂即係尋日嗰个我觉得系唔会倒到粮㗎啦所以尋日嗰个落博呢就话俾你听香港就嚟。扑街咯，个扑街唔系权力范围嘅人扑街，系你普罗市民扑街咯。俾阿龙心讲咗啦，讲中咗。龙心几年前拍一条片咧，兰桂坊记得啊。 地球大爆炸 咩？拉卡萨南亚咁又数啊！ 我屌你！ 讲完之后啦，梁振英，哼，你哋香港人就扑街啦。龙心讲噶，俾佢讲捻中啦。 系 啊，即系你冇一个全面嘅倒粮运动啦， 系冇 死捻紧嘅，你系死捻紧嘅。你第一件事唔系倾2017啦，而家 系 佢根本唔谂会同你倾，你倾咩啫？上去嘥鸠系，你而家要讲嘅就系、是、第一步全面倒粮， 嗯， 踢捻咗佢落嚟先。第二步， 嗯， 2016全面取消功能组别， 嗯， 跟住先同你倾2017啊嘛。 佢哋系唔想再提功能组别噶啦， 因为你2017根本佢唔谂会俾你。如果你冇功能组别嘅，你个议会系一个相对正常嘅议会，我监察到你。 你而家佢哋其实泛民心入边都系想解决咗所谓选特首嗰个问题，喺佢哋眼中，如果解决到呢一样嘢咧，就会系可以有民意咧去挟持到咧嗰班人去走。咁、 嗯、 但系咧，有冇谂过就系咧，由头到尾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系、是、当而家系喺绝大多数都已经开始俾所谓建制派攞晒票嘅情况之下。你仲有冇咁样嘅能力？即系 even 你赢到特首都好啦，你到时仲有冇办法可以整得走呢一班人呢？即系呢一班即系老而不呢系唔得噶，我认为系、 啊、 到时反而仲会有更加多嘅理由系令到你系冇办法施政，从而仲可以再攻击你嘅。 即系所以我系对于未来香港嘅命运咧， 系 经过寻日一日嘅落魄之后咧， 系 悲观嘅。 哦，你顿然顿咗啦， 死紧噶啦， 系死紧噶啦。 即系人哋讲到明啊，即系个天都讲到明， 系 权力范围嗰啲人系冇事嘅，你唔好谂住啲人仲白痴话喂呢、這个系梁振英落台先笑错啦，唔、嗯、会啊，系冇事嘅， 嗯 啊，系普罗大众扑街。 你系咪要做占中大师啊？ 啊，唔系、啊，我即系我根据而家嘅局势，我咁样谂啫，咁样睇啫。 我谂住要整首歌叫咩？占中会战胜归来添。 妖嗱， 系 将会听首歌，听首歌之前系讲一单嘢啦。 系 阿习总啊，又插咗啦。 系 佢哋咧发觉啦，吓、啊、呢、這个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咧发表演说嗰阵时咧、嗯，就话拿破仑曾经形容中国系一头碎尸。即睡瞓著嘅狮子， 沉睡嘅狮子。 而家中国呢头狮子已经醒咗啦，但系呢系一只和平可亲文明嘅狮子。 嗯， 而且中国将会带俾全世界带嚟机遇、和平同进步。 嗯， 你发紧感动啊你？你知唔知拿破仑系屌紧你 嘅？系啊，我以为 拿破仑一早就话中国系沉睡嘅狮子，因为狮子系一只猛兽，系一只禽兽，禽兽咧系冇人性嘅，系随时可以兽性大发嘅。是咁解嘅，你留意一下拿破仑话中国系一个沉睡嘅狮子，同呢个当年偷袭珍珠港嘅山本五十六讲， 嗯， 死啦，我哋唤醒了一个沉睡嘅巨人，系好大分别嘅， 嗯， 狮子系一个禽兽嚟嘅，禽兽咧就控制唔到嘅，冇性嘅，系、 嗯、 会爆发，兽性大发会咬人嘅，袭击人类嘅， 嗯， 但沉睡嘅巨人咧，喂，巨人咧系等于巨人就有巨大嘅破坏力啊。但巨人是一个人嚟嘛，不乏人性嘛。 冇错。 而且在一些文学作品啊，通常我哋形容啲不朽嘅伟人呢都会形容佢为巨人嘅。 係。 James Dean 呢有套戏同洛克逊啊讲呢、 嗯、 个德州石油大亨嘅即係两代嘅恩怨。 係。 佢有套戏嗰度叫巨人。即系细个睇唔知啦，明珠台做咗去睇，哇！明珠台播巨人喎，屌你老母睇紧咗三个几钟头都冇个巨人嘅，哦，原来佢系形容一个好叻嘅人就叫巨人啦。 系， 所以其实三本五十六咧，当年话唤醒咗沉睡嘅巨人，其实系对美国咧，首先佢系觉得自己理亏， 嗯， 怯，亦都系对佢嘅一个大国咧系有一个敬意喺度。所以就话唤醒个沉睡巨人，即系表面上睇佢系一个 playboy 咁样啦， 日 夜夜新歌又唔参与呢个二次大战系咪先？ 系、 嗯，但系其实你后尾证实咗啦，佢系唔简单，因为佢行嘅一个民主嘅体制咧，系吸引到好多德国嘅科学家过咗去逃亡咗过去。 咁、啊、日本嘅 变咗佢哋个国家， 日本嘅民族性就系佢哋从来系边个强大，佢哋就尊重或者崇拜边一个嘅， 系咁后屘亦都系因为有德国嘅科学家过咗去美国， 先搞得掂 呢个二战啫嘛， 系 嘛，即系几有远见三本十六吓，拿破仑有几有远见咧？话、你中国系一个沉睡嘅狮子，其实就话紧你中国人啊嘅劣根性啊，醒咗之后就冇人性噶啦，就大镬啦。 唔系嗱，大即系我估今次佢咁样讲咧，阿习总咧。我估啲法國人聽完咧，心裏邊咧都係笑而不語。 笑而不語啦！嗱，我好奇怪，坊間冇人講 Born Free 嘅故仔嘅。Born Free 咧，嗱，六十年代有部戲叫 Born Free， 1966年嘅一部英國電影嚟嘅。其實香港嘅譯做叫《獅子與我》啊、 嗯。 其實一本原著小説改編嘅啫，講一個一對 couples 啦 ，Joy 同埋 George 嘅 Anderson 啦，佢即係呢對 couples 咧就將一個 獅子就喺即係拯救咗嘅獅子啊，將佢點樣去同佢一齊生活啊，後屘去送翻佢大自然啊，咁樣嘅一個故事啦。當年就好賣得嘅，咁亦都有隻歌叫《Born Free》啦嚇。咁啊，66年出品嘅一部戲啦，但喺65年咧，即係拍攝嘅途中咧。佢亦都係宣传呢部戏呢，就介绍咗呢，即係呢部戏入面有几个獅子嘅，就係、是、一个叫阿 Boy， 一个叫 Girl， 一个叫 Ugas。咁啊就话呢，我将呢三个獅子呢会带返佢哋去一个野生嘅地方，因为佢天生呢都係一个野生地方， 唔係属于呢 嘅。啊，唔应该去绑住佢嘅咁样啦。咁66年嘅时候呢，就哥伦比亚公司就发行呢部 Born Free 啦，就即係叫做好成功嘅票房。 是 咁啊，一路都觉得大家都话系、哦、獅子虽然系一个猛兽，但佢都可以好似 Born Free 嗰部戏咁，同人类和平共处嘅、嗯、啊，可以獅子可以饮人类个奶奶嘅嗰啲啦，啊，即系你可以俾佢拉佢饮又得，乜都得，呢个我讲嘅吓，即系总之可以同人类和平共处吓，杂交都得啦。 系 咁啊，结果1968年咧，喺佢放咗去野生嗰只獅子阿 Boy 咧，袭击一个细路仔， 系。 1971年呢，呢、這个 couples， 即係原著小说个 couples 嘅 男人 George Adamson、嗯。 係。 佢有个 assistant， 即係有个即係助理嘅助手啦，叫 Stanley。 嗯。 亦都系俾呢个 boy 啊。 係。 即係呢个獅子叫 boy 啊。 係。 杀死咗。逼到阿 George 呢系要开枪杀死嗰隻 boy。 嗯。 就呢个獅子失去常性。 即係佢嘅本性系咁。 本性系咁样。 嗯。 咁后咪呢80年代呢，咁佢阿哥啊 ,George 个阿哥呢 ,George Adamson 个阿哥呢， 係 Terence Adamson 呢， 係 亦都系俾一隻獅子呢， 嗯， 即系佢哋成日同啲獅子为伍㗎嘛， 係 觉得 Born Free 冇所谓呀， 嗯， 但结果系亦都系俾一隻獅子襲擊㗎， 嗯，冇辦法。 咁事件越传开去啦，大家对 Born Free， 即系我諗喺个美国社会、英国社会、欧洲社会都对呢个 Born Free 呢个憧憬住，大家都系和平理性非暴力喺呢个森林入面居住呢个梦想幻灭咗啦。咁喺80年呢，佢太太呢即係喺肯亚度死咗，亦都一度怀疑系俾獅子襲擊嘅。后咪证实系因为佢即係个雇员对佢唔肯妥就杀咗佢啦。咁最到去到89年啦，咁 George Adamson 83岁呢亦都系过身啊。咁过身亦都系有传话佢俾獅子襲擊而死，后咪证实咗系俾一啲索马里嘅盗贼呢 嗯， 就杀死嘅。咁但系、嗯、虽然佢两公婆都唔系俾獅子杀死，但系因为佢哋呢啲对獅子咁信任啊，亦都觉得可以人类原来可以同啲禽兽为伍， 嗯 啊，可以顺唔系话顺服啊，佢都冇话顺服啲禽兽啊，只系人类可以明白禽兽，禽兽亦都可以明白人类，大家可以和平共处嘅思想，令到佢个 assistant 俾人杀死、 嗯， 令到佢个大佬啊， 嗯， 俾个獅子袭击。令到细路仔无辜嘅细路仔俾獅子袭击，咁、嗯、我想问一下，拿破仑所讲嘅獅子系咪好似杂种所讲，系一只和平吓、啊， 嗯， 文明嘅獅子咧？ 同埋专政集团就从来都系专政嘅， 咪咯，咁啊，即系杂种唔该你啦，拆小镇啦， 嗯， 啊、好啦，咁啊，去到呢度呢段时间差唔多，听翻只歌就系《Born Free》， 好。 As the wind blows, as free as the grass grows, born free to follow your heart. Live free, and beauty surrounds you. The world still astounds you. It's time you look at a star. Stay free where no walls divide you. You're free as a rose. 近排个市好难炒、啊，师傅，咁点搞啊？ 梗系啦，股坛凶险，风云变幻， 咁要点样先可以洞悉先机，运筹帷幄呢？ 当然要学孙悟空咁样，骑喺嚿筋斗云上高，睇清楚呢个股海形势方向，然后先有智胜嘅把握啦。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至九，由文昌、云涛、 马田 为你主持。 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好，翻嚟第三节啦。头先讲开 Bond Free， 我都补充少少。记唔记得细个睇《绿野仙踪》？ 系啊， 咁啊，咪有只狮子嘅。 系啊， 佢一段路程咧，就系大家都好颈渴啊嘛。 嗯。 咁狮子，哎呀，我口渴啊，陶丽丝啊，你有冇水饮啊？佢话 系， 我得翻个水壶嘅啫。你饮一啖好啦。 嗯。 我真系饮一啖嘅咋。咁啲狮子啊，佢就好啦，咁我俾你饮一啖啊。 嗯。 一次饮完一啖之后咧，陶丽丝话：咦，屌你话饮一啖嘅？点解成个水壶冇晒啲水嘅？ 咁过佢系一啖啊！ 我系一啖咯，我口大啊嘛，呢个口细啊嘛。嗱，这证实咗狮子喺外国人嘅心目中系点样咯、啊？唉、啊，所以 咁你对调翻转，你话即系台湾人眼中都系嘅啫。 系、哎，喂，你睇台湾今次 系啊， 系嘛？仲 台湾 个个人都防止呢个狮子袭击啊，大佬。 冇错啦，即系。大佬，人哋过咗咁多年咧，即系呢啲咁样嘅日子咧，即系真系唔系白过嘅。同埋咧，有一句咧，寻日佢哋喺海达格兰大道嘅集会咧，我见到有一个 banner， 不过七点钟 就 闪闪咧， 我估好多人屌噶啦。 我少少惊，因为佢成日都强调话佢好似嘅同香港某一班人，今次唔系结束。 系， 屌啊！我都几惊 啊， 大佬。 我每次听到呢啲咁样说话咧，我心谂。嗰班人之前屌鳩香港，跟住呢即係我唔係講緊你呀，但係即係有因為有啲人係自己係咁搬龍門㗎嘛，咁啊跟住佢哋講到今次掂啦掂啦，咁點呢？跟住 但我係悲哀㗎喎，我睇講真，我尋日睇完佢話今次唔係結束呀，我已經很好肯定呀，今次佢哋學生嘅運動係失敗 㗎，係 馬英九係過硬㗎， 嗯，马英九过嗱 过硬噶啦，已经 过硬咧就 亦都唔会真系同你逐条倾。 我觉得过硬咧就系某程度上系预咗，因为喺立法院咧入边佢占紧绝对 绝对啊嘛，所以佢唔会同你逐条倾，逐条倾都系做戏嘅。所以今次个学生运动系失败， 即系绝对多数嘅时候咧，佢系真系唔 care 呢、這个，亦都系 所以 沦陷嘅命运嚟嘅，注定咗 系啦。咁但系你话喂嗰、那个个运动成唔成功咧？我觉得可能某程度上系成功嘅，因为年尾嘅七合一选举，如果系扑街嘅话，其实是某程度上是宣告了，就是你有选票 唔係你有嘅議席，你而家強行過到，但係跟住落嚟嘅幾任，你都要為呢一次嘅事件負責，可能係永不翻身嘅。我唔係，我唔肯定。 黨唔係個黨已經國民黨對佢已經唔 care 噶啦，即係佢已經唔再 care 國民黨嘅命運。佢反正佢做埋呢一年，即係做埋呢一屆都退任啦。 但係呢兩三日就有啲呢兩日咧，馬英九係有啲熟嘅。今日就甚至曾慶忠系咪？我唔记得咗佢个名系咪叫曾慶忠？ 张庆忠系，即系打开个柜桶俾人搵到啲大陆卡片、 那個。就系三十秒强人歌嗰条友啦，个即系通手啊！佢就道歉嘅，咁但系当然咧，佢道歉就好小心嘅用字啊，咁啊就唔系样样都道歉嘅。佢对于三十秒引起嘅社会混乱咧，佢系道歉嘅。佢覺得佢咁樣咧係又唔啱，但係佢認為三十秒係冇做錯過，即係我覺得有啲矛盾佢嘅講法。咁但係咧都起碼你見咧，譬如話再比翻你之前咧，行政院講緊話啊冇可能嘅，邊有差人打人咧？你攞證據出嚟。到馬英九星期六嘅講法就係話我哋都覺得差人嘅做法係有啲過了， 有曬片你冇得唔 咁，即係話佢哋係縮緊嘅。但係有冇辦法逼到佢再進一步呢？似乎就係、是、就算馬英九，似乎馬英九想縮呢，有人唔想佢縮。點解咁講呢？ 我亦都覺得冇個意思呢。我先講到我睇法，點解我話俾你聽係悲觀呢？喂，民進黨都俾人入咗㗎嘛。 嗯。 你就算好簡單，佢首先馬英九亦都唔需要再理國民黨嘅命運。講真，佢爆咗走㗎喇，仲點解。咁而民進黨會繼續去秉承呢一套㗎，因為佢已經係喂入撚晒㗎喇，民進黨。係、大部分俾人通撚，俾大陸統戰晒㗎。係。大佬。 咁有好多嘢俾人。 所以我覺得嗰個即係未來佢哋都係淪陷居多㗎，其實。 嗯。 係啊。 咁睇下嚟緊下一波就應該係聽日啦，咁啊， 聽日有一個足聯邦大佬 啊，咁就出聲咧，就話要去做嘢， 就係、是、話要撐呢個服貿啊， 係啦， 完全係將陳靜心嗰套搬咗上嚟。 佢哋係反服貿啦，咁佢哋係白衫軍啦，咁佢哋講緊嘅講法就話，而家要將經濟撥翻去正軌，因為咧而家咧以時經濟樣嘢都俾你哋搞死啦，因為你哋就佔據咗立法院，樣樣都過唔到咁樣，咁結果咧就話咧而家咧就係要將佢哋呢班人咧要趕走，要佢哋而家由呢一班人咧去攻佔呢個立法院，佢哋咧但係最搞笑咧呢一班工會團體咧跟住落嚟就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哋唔係要翻工嘅咩？佢哋自己话当初唔支持罢工罢课噶噃，咁点样突然间动员二千几人呢？大家可以谂下，就系同场记者会就有一个足联帮嘅黑帮大佬喺度咧。咁究竟啲人喺边度嚟呢？我谂大家自己估下。 唔系你睇到嗰个手法咧，即系嗱，即系共产党系全球最大嘅黑社会。咁佢而家都系用黑社会去，即系佢永远唔会用一个政途去管治一个社会，佢系用一个地下社会嘅秩序去管理一个社会。佢而家系用呢个黑社会去搞掂啊嘛。 咁嗰班黑社会都上咗去大陆， 系啊， 同 咪就 系话政府倾过 偈 噶嘛， 咪就系同香港嘅统战手法 系啊，同当初咪话黑社会也有外国，喂一样啫嘛。 你直个大陆都唔知环球时报你咩出咗篇文系认系用钱去买起台湾，用钱， 佢话用钱系比起用武器打系更加容易， 系啦，系只系用继续 copy 翻香港统战嘅手法，用钱去买起台湾啊嘛。而嗰个所谓嘅买起台湾，其中有一样嘢就系同香港一样，就系统战咗你班黑社会先。 佢系要令你 将你嘅地，只要你地下秩序系搞得掂嘅话，地面秩序就好容易搞掂。 地面秩序就一直都好容易做嘅，佢只不过 系要搞掂地下秩序啊嘛。 系啦。 当你地面秩序都变为地下秩序，咪易搞咯。 冇错啦， 你而家差佬 都 系噶。 香港 加入警队，发挥潜能， 咪实践抱负嘛。 实咪发挥潜能，有一个我见到嗰张海报，我成日觉得我真系好想改佢图嘅。佢下边咪有啲出去差人执勤嗰啲嘅，我谂住系改咗啲咧，即系着警察制服嘅人系强奸啊，或者系对住啲示威者接胡椒喷雾啊，佢同烂仔冇分别噶。佢而家就系个做法，就系将你地下秩序搬上地面啊嘛，感染埋你地面嘅秩序啊嘛， 系嘛， 系啊， 就咁都系个共产党嘅手法嚟噶、嗯，所以我系悲观嘅，即系我睇台湾嗰件事，我觉得诶、我明你话有某程度上学生系有赢嘅地方，咁但系整体嚟讲系悲观，当然我 系 唔赞成寻日七点缩噶。嗯、我系嗰批，你如果即系有人话我，屌你又得个港字，你过去咯，你寄出嚟咯。 咁、我又唔会咁样讲。 唔系有啲人会咁样话我，咁但系即系嗱，睇翻成件事，寻日缩咗咧。 嗯，咁佢而家就叫人慢慢去， 慢慢去。系啦，但系嗰、那个，我觉得个热情一过，你寻日唔好好利用嗰超过五十万人嘅力量咧。 嗯， 你嗰道气就蚀噶啦。即系寻日，就算我当我收翻头先嘅说话，寻日我俾你缩啦，即系我赞成你缩啦，但系你都唔系咁样缩咯，你要好好利用嗰寻日五十万人嘅群众嘅动员力量啊， 嗯， 佢就用唔到咯，寻日蚀咗气噶，蚀咗气噶，寻日嗰度一蚀就玩完噶啦，其实 嗱，调翻转就真系睇下台湾人系点啦，即系香港咧就做呢啲嘢就好弱嘅，系国教。港事咧就号召人慢慢去咧，就叫做真系近年咧叫做真系得嘅例子。即系当然啦，过咗之后都会系弱咗个势啦。咁但系 续航力嘅问题 系啦。但系你见台湾以前红三军一路落嚟咧，其实佢哋系比起香港人咧喺呢个持久力上面咧，佢哋系劲啲嘅。呢方面好啲嘅。咁今次系咪一样保持到呢？ 寻日个讲话我睇唔到佢有一个激昂，即系令到嗰个续航力可以继续维持咯。 嗯， 寻日嗰个讲话系唔够力嘅，我觉得 系吓系啊。咁、所以再留意一下啦。起码一无敌冇计啦，因为今日礼拜一啦。咁听日可能系有大事发生嘅，会唔会扭转成个局势？而家都未知。 咁啊系啊，最蠢就用黑社会嚟。 系啦， 佢哋以为最聪明，其他都成以为最聪明嘅。 系啦， 成日以为喂用地下秩序搞掂，埋上面秩序咪得咯。 你出动埋黑社会嘅时候，我问你，台湾你哋嘅警方点处理？ 你睇日本影系 帮又死，唔帮又死。 其实日本台湾嘅黑金政治系始源于佢学日本噶嘛。 系 咁啊，亦都系一个搞到收唔到科嘅地步噶嘛。 系啦， 系啊， 嗯。 所以你有眼睇嘅，即系共产党成日以为喂要用黑社会搞得掂就得噶啦嘅， 系 咯， 系啊，危险噶， 好危险啊！你真系呢个系真系 Pandora box 嚟嘅，打开咗真系好恐怖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喂，咁啊，最后几分钟啦、啊，讲讲我同你其实睇一套《性上瘾》嘅上下集啦，上下篇啦、啊，咁、你觉得点咧？ 我感觉系。我唔知点解突然间觉得成件事好，我起码睇咗即中场之前睇咗前篇啦，前篇我个感觉成件事好荷里活啲喜剧啊， 系黑色喜剧， 系啊，咁后篇咧就比较多一啲，我个感觉系有啲。嗰啲叫类似批判嘅意味多啲嘅，咁嗰件事咧个感觉咧就似系尤其是佢同呢个Seliman 即系嗰位智慧老人啦，即系阿男主角啦，叫做贯穿条成套戏头到尾嗰位男主角啦，咁佢嗰个系似系做紧一啲所谓嘅知识分子，所谓嘅卫道之士，佢哋所讲嘅嘢， 佢有少少卫道之士， 有少少啦。咁但系我觉得系有啲意思嘅，佢咁样做，而临尾嗰个结局虽然系好老土，但系嗰个结局 嗰、就是那个就即系典型 Last from Cheers 嘅一个挑衅观众嘅结局。 系啦，但系嗰个结局临呢一下咧，好明显就系刮紧呢一班人一巴， 因为、 就是、所谓社会嘅道德 保守价值啦。 其实你哋咪又系咁样嘅人， 即 系 其实 你哋系 好简单啦 啫嘛。 讲明啲就系个戏就系，总之系一个开头就发现啊女主角啦， 系 阿 Charlotte Gainsbourg 咁就受咗伤喺个地下度落紧雪嘅。咁呢个智慧老人发现咗佢，带咗佢翻屋企啦。开头就话想送去医院嘅，咁佢就坚持唔肯，就带佢翻屋企嘅。开始喺个屋企里边斟杯茶佢饮咧，佢就讲咗佢多年嚟性上瘾嘅经历啊。由细即系由屋企关系开始讲啦，就分开八章啦，啊讲一啲性嘅经历咧。嗰八章就贯彻咗呢个上下篇嘅。咁每一个chapter 咧，佢都会联想到一啲哲学啦，或者一啲文学嘅一啲内容嘅，例如嗰啲咩巴比伦淫妇啊、 费事嗰个咩费事数列啦、啊，嗰、那个排列啦、啊， 系系 吓咩诶咩咩咩贵洛的悖论啊嗰啲咧，我都唔识系乜啦。 跟住咩有咩贝多芬嘅音乐、 啊，巴哈啊，巴哈啊，咁 啊，总之系贯穿咗呢啲文学啊或者啲哲学上嘅嘢啦，有少少道德批判就在于一个恋童嗰个地方咧，咁、哦、啊智慧老人就对佢有一个道德批判嘅 儿童色情， 儿童色情嗰度就有啲道德批判嘅。 我估嗰个正式上画要。要大展 嘅啦，應該可能要大展嘅。咁但系智慧老人喺嗰个位咧有啲企硬嘅，有少道德批判嘅。咁但系个、女主角开头都系想去批判佢嘅。咁但系呢个道德呢、這个智慧老人都系觉得冇咩好批判你啊，大家敞开心扉讲下性，讲下哲学啊。咁啊，当然就系一路睇咧，佢啊因为佢附加咗好多用文学啦、学术啦、哲学嘅角度去分析呢个阿 Jo 即系女主角 系 嗰种性沉溺嘅过程。 冇错， 佢帮佢解话，其实咧你未必系咁样谂嘅，又或者系咦？点解你会见到嘅一啲影像，你喺高潮里面见到啲影像？是同上帝见到一啲异象，即耶稣见到一啲异象系咁雷同，但系你见到嘅原来系一个巴比伦淫妇骑住一只淫兽， 系 系啊？点解会咁啊？点解你会系一啲涉足神灵嘅嘢咧？ 讲到好啦，好笑 系啦。点解你会见到密室林娜嗰啲咁样咧？即系佢系有啲咁样嘅带出一啲宗教嘅一啲批判啦。 系啦， 佢去到最尾咧，其实咧一路睇咧，因为佢今次好突然，你睇翻。Last on Cheers 嘅戏咧，其实好辛苦啊！点解咧？因为佢本身系一个好重嘅抑郁症病患者， 系 佢每一部戏都系其实剥削紧啲演员，亦都剥削紧啲观众。 嗯， 即系你我睇佢之前咩 Antichrist 嗰啲系好辛苦，但系今次咧，你发觉我哋全场观众都睇得好舒服噶。 嗯，系啊， 亦尤其是点解我睇得咁开心咧？我系冇中到佢计。 嗯， 个计就系佢个结局，结局当然佢就都唔怕穿桥啦，就系话当你用一大轮哲学文学。去为呢个性上瘾嘅女子所做嘅一啲喺社会上被认为系唔应该做嘅一啲行为嘅时候，你去冠以佢一个正常啦，或者一个哲学上去分析嘅时候，其实你使乜讲咁多嘢？呢啲包装嚟啫嘛。 系啊，你自己 人人都系想博嘢，人人都系性沉溺，根本就冇性上唔上瘾。 冇错啦， 根本人人都系有性上瘾，人人都系咸湿，人人都系淫荡。 只不过系个程度啫， 一个程度，人人都系淫嘅。 系啦， 我想讲呢样嘢，但系咧， 冇错啦。 点解我哋睇得咁开心？因为我哋接受咗自己啊嘛。 嗯， 即系你接受咗人性原来系淫荡嘅。吓，系坦荡荡，中意随便做爱嘅，有机会就俾你随便做爱，乜都得嘅。你接受呢样嘢，你会睇得好开心啊！所以最后尾佢所谓刮一巴咧，就系对明光社啊、蔡志深嗰啲刮一巴。 系 呢、這个就系嗰个刮一巴就话，喂，当你去深入去谂，喂，我哋用道德角度去睇呢样嘢啊，乜乜乜嘅时候，然后最后尾佢就话俾你听，人人都咸湿嘅， 嗯， 啊，冇例外嘅， 系， 咁就 系讲紧呢一班人咯。 而反而我觉得成件事最尾咧， 系。 个结局我哋唔讲啦，即系呢个系一个表面结局啦。咁仲有一个深，即系唔系，仲有一个表达嘅佢对呢个结局。咁嗰个表达我哋唔讲啦， 留待观众 自己 入场睇 发掘啦。但系好，佢想讲嗰样嘢就系、是，究竟个女主角系咪戒得咗条瘾咧？其实我又觉得唔系，只不过我对你冇 mood 啫嗰阵时。因为喂性上瘾你都要睇对手㗎嘛。 係係係。咪即係可能啲人会觉得就係话 佢戒得咗。 佢係戒得咗佢解脱咗。但係惹咗俾隔篱嗰个或者係嗰、那个其实隔篱嗰个都系咁。但係我都同意阿新比嗰个讲法就係、是只不过是 对手咯嘅问题咯， 系啦系啦。 咁其实个结局咧都唔使穿桥，大家估到，因为如果睇开拉兹冯特利尔嘅戏咧， 系 佢一定系咁样挑衅性埋尾嘅，冇可能嘅。 你最中意嘅拉兹 系啦，冇可能唔系咁埋尾。不过个处理手法咧， 嗯， 系比较荷里活咗咯。 系啊，其实前篇嘅一开头咧系已经预示到个结局系点啦。 同埋开头预示到，仲有一样嘢，我再穿多少少，穿一条条一 系。 当呢个智慧老人幻想。有一幕就係讲呢个女仔阿 Jo 呢，去将性嘅行为，即係佢哋一连串去沉溺性啊，去勾引马路嘅行为，当係一个 lessons, 一个教育㗎嘛。佢又幻想佢穿住校服喺度，好似当 Miss 咁指住黑板，但係自己又自摸嗰一幕呢，已经穿咗呢条友係一个咩人。嗰、那个已经暗示晒，所以你冇可能估唔到个结尾嘅。佢都係预先俾你估到个结尾，不过係个结尾你点样去揣逆个结尾嗰个意义嘅啫。喺度。咁我就好推介，虽然现正常系会有收删剪啦，定删剪，但系冇关系，我觉得都要睇啦，因为呢部系 虽然情欲系好大胆嘅画面，但系背后嗰个过瘾之处咧，系比佢啲大胆画面更加过瘾嘅， 系值得去睇嘅， 入场睇嘅，系啊，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咁希望森马就接力。即系 翻嚟 咧，接力完就翻嚟啦。可能下个礼拜到我接力封咪， 唔系嘛？ 悼念 Edmund 啊嘛，要梗系啦。 系喎， 系啦，我要抗议 Edmund 唔做。 以后净系得翻听翻我 听搞乜都唔得， 听翻佢个咩My Read 顶香港花生2014 嘅啫。真系惨啊！大家梗系抗议啦。 系啊， 下个礼拜轮到我接力封咪啊。 好啦， 拜拜。 系咁先，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